少年朋友，你看过大熊猫表演的节目吗？现在你听到的是北京动物园大熊猫乐乐的表演实况录音。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《进大熊猫》，请您欣赏。大熊猫乐乐坐在自己的专车上，为他主人吹上了场，您看这正吹着一把号。产在我们国家四川、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。这只大熊猫，它是在我们动物园经过人工受精繁殖成活的第二代，它的名字叫乐乐，今年是4岁，体重198斤。您看乐乐坐到了一把椅子上，给它抬上来的这是它的专用餐桌。乐乐出场以后，首先呢给大家表演的是吃西餐，请您欣赏。大熊猫已经举杯了，它正在祝酒，它那意思是祝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祝各位小朋友们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 看完大熊猫乐乐的表演呢，我很想跟大熊猫乐乐认识认识。 嗨，乐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呵呵，真乖。哎，你是我他那个认识人吗？ 他一般是认识人，有时候离得远一点他能看着我，有时候点头啊，有时候叫啊，这些感情还有的。 从多大的时候您开始训练他？ 9个月吧，他在9个月时候开始了。 他是从哪来的呢？ 它是我们园子里的人工受精生下来的。 它第几代了？是咱们园 第二代。 它聪明吗？您觉得？ 还可以，比较聪明。 啊，它淘气吗？ 这个猫啊，小时候啊，我们就给它起了一名字叫疯丫头。有时候喜欢上树，我这练着练，有时候上树了，它找个树杈那就睡了，睡半天。你怎么喊都不下来， 挺有意思的。 我知道人人都喜欢大熊猫，并且呢还喜欢谈论大熊猫。我呢就听到过这样的议论： 大熊猫会唱歌？ 不会。 会。 不会。 会。 你听见了吗？ 没有，可是我知道。 它什么时候唱歌？ 嗨，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唱歌吗？熊猫可爱唱歌了，我在书上看的。 刚才两位少年朋友的争论多有意思啊！你听到过大熊猫唱歌吗？北京动物园高级兽医师郑锦章，他曾经到大熊猫的故乡考察，就录下了野生大熊猫谈恋爱时候的歌声，你听。唱得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少年朋友，我还听到过这样的问题呢。 毛茸茸的大熊熊， 我先说， 大熊猫不是弄过手吗？ 大熊猫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吗？ 大熊猫喜欢玩什么玩具？ 大熊猫会挠痒痒吗？ 刚刚生出来的大熊猫有多大呀？ 会哭吗？ 我说 。哦，提的问题还真不少。带着少年朋友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，我再一次来到了北京动物园熊猫馆。 还有吗？你看还有吗？ 还舔呢。 真有意思，我正赶上了大熊猫挠痒痒。 瞅瞅，痒不痒了？ 那 笨的。 看动物的，是吧？ 挠痒痒了， 挠痒痒了。 我不拿手，它淘气，就淘气。不拿手挠，拿脚挠。 啊， 那 怎么拿脚挠？ 真淘气。 拿脚挠，不拿手挠。 没准他那手就弯不过来吧？他弯得过来吗？他那手，他那手弯得过来吗？ 可能是弯不过来。他那手够不着吗？你看，这也可能是他的习性，是拿脚丫子挠。 少年朋友，你见过大熊猫拿脚挠痒痒吗？这个方法有些特别，是不是？在北京动物园，我发现饲养员手背上有不少血红的小道道。我想啊，那一定是大熊猫跟人握手留下的记号，因为大熊猫有尖利的爪子。饲养员高志军告诉我， 他很乐意跟人玩，很乐意跟饲养员接触。哎，有时因为工作没有时间陪着他玩的情况下，有时你就由他那儿来回路过呀，要不他就揪你衣服一下啊，要不他不让你干活拿你笤帚啊，抢你水管子，哎，不让你干。完了，你抢完了以后呢，你就得逗他，你就得给把那水管子还得跟他抢。哎，这时候他就高兴了。哎，现在呢天气比较热，用人工来降温呢，现在来一些冰，一块冰200多斤，很沉。哎，我们呢孩子呢都很困难，可是对他来说呢就是不费什么力气，有时候把那冰举起来摔得粉碎。他摔粉碎完了以后，他就拿着玩，也倒是凉快。 谢谢您。 作为人类朋友的大熊猫，大约在1200万年以前就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了。当然呢，那时候它的个子没有现在这么大。大约在300万年以前，大熊猫呢才开始发福，并且呢长成了现在这样的大个子。这是谁的哭声呢？少年朋友，我想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这样哭，好像是在向世界宣告，我是新生命，我来啦。也许你想象不到，比人类个儿大、体型壮的大熊猫在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只有100克左右，也就是说只有一只小老鼠那么大。那么像小老鼠那么大的熊猫宝宝，它怎样才能够生活下去呢？很幸运，它有一位慈爱的妈妈。这又是哪个小淘气在哭呢？少年朋友，这是熊猫宝宝出世了，你听它的哭声多么响亮啊。尽管它很小很小，像只白老鼠，可是呢它还是要大声地告诉世界它出生的消息。它的尾巴比较长，相当于它的身体长度的1/3。它的全身都是肉粉色的。熊猫妈妈生下小宝宝之后，马上就把小宝宝叼起来放到它的毛茸茸的手掌上，然后呢把它抱到胸前，轻轻地拍着喂它奶吃。哇！等小宝宝在妈妈的怀抱里安静了下来，熊猫妈妈就用温暖的舌头慈爱地舔着它的小宝宝，哄着小宝宝入睡。哦，我们知道长得胖的人睡觉的时候容易打呼噜，那么大个子的大熊猫睡觉的时候也打呼噜吗？长期在野外追踪大熊猫研究的专家，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潘文石先生告诉我，大熊猫打呼噜，并且呢，连幼年的大熊猫睡觉的时候也打呼噜。熊猫宝宝在妈妈的抚育下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了，它开始迈步打滚儿，它喜欢在野山坡上玩滑滑梯，喜欢爬到妈妈的胸脯上吸奶，它一次可以连续吸奶10几分钟，每分钟呢可以吸75到85下，并且呢吸奶的声音还特别大， 就像我们人类婴儿吸奶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一样。在漫长的冬天，熊猫妈妈的奶水越来越少了，身体也消瘦了许多许多。可是冬天结束的时候，熊猫宝宝已经变得壮实、聪明和自信了。它开始吃竹叶、竹笋，它长大了。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只大熊猫马上就要死去了，它的眼睛马上就要闭上了。这时候，人们把它的小宝宝抱给它，大熊猫一看见它的小宝宝，就立刻睁开了双眼，并且呢，很艰难地探起身子，伸出了它的前掌，它想最后抱一抱它的小宝宝。的生存曾经受到过严重威胁，抢救大熊猫的工作呢，也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。 妈妈，我不吃冰棍，钱给大熊猫。 我也不吃冰棍， 这是我卖报纸挣来的钱，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零花钱， 这是我的， 这是我的， 这是我的， 这是我的， 这是我的， 这是我的， 这是我的。 北京大学的潘文石先生向我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儿。 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雪地上去跟踪熊猫，这是一只年龄比较大的公熊猫，很强壮，雪很厚，大概有一尺半的雪深，漫山遍野都是雪，沿着这脚印走呢，走到一个大石头底下，而大石头底下呢，大概我想3平方米一个干地，因为石头挡着雪，它那个边干的。这个熊猫呢就在里头休息，我们走到跟前的时候，哇，熊猫很生气，熊猫照它前面一个这么大的石头，砰，一巴掌就打到山底下去了，意思说你们有敢过来的就跟这石头一样，当然这是拟人化的，说它真的是一种威胁，然后就向人冲过来，冲了之后人站住不走，就为了争夺这一块干地，他冲过来退回去，嗷嗷叫，冲过来退回去，冲完冲了十几次，最后熊猫气得身上直发抖啊，在原地抓土扔石头，不是抓起来，就把石头扒拉掉。那我们就绕开了，绕到石头背上。 看来呢，野生的大熊猫可不像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那样待人友好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潘文石先生又告诉我， 那这种动物呢，自古以来啊，它就跟人类啊争夺栖息地，因为它最早的生活地区都是低山河谷的地区，而人类的最早的出现也是在水边、在河谷、在低山地区。这种原始农业出现之后，就开始烧荒了，开始砍树了、砍竹子了、砍一片耕地出来，那么大熊猫就退到别处去。那么随着人口的膨胀，大概最近几百年人口才膨胀起来，因为大熊猫都被逐渐赶到高山深谷里头。那么现在人类是不是到此罢休呢？不是，需要人类需要木材，所以森林的砍伐非常厉害， 凡是那些砍伐不科学、过度采伐的地方，熊猫的栖息地也破坏了。熊猫又吃的竹子呢，大多数都必须在森林有一定的覆盖度底下，所以要保护大熊猫呢，首先要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。熊猫因为数量太少，全国的熊猫分成六个山系，那么1000多只熊猫里头，六个山系，每个山系只有100-200只熊猫。嗯，六个山系是秦岭一个，岷山一个，邛崃山一个，邛崃山就卧龙这个地方哈，然后大象岭、小象岭，还有大凉山。那么在分布这么分散的情况底下呢，大熊猫因为数量太少，那么里头的可以繁殖的个体就更加少，那么近亲交配的后代都是不好的，所以这两个原因是威胁熊猫的真正原因。那么熊猫今天要生存下去，完全需要靠人类对它的帮助啊，因为人类要认识到人有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潜力，那么其他的野生动物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。 少年朋友，潘温石先生的话就留下来请你思考，我们在关注人类未来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下大熊猫的未来呢？是的，我们建立了一些自然保护区。1978年7月，北京动物园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繁殖大熊猫成功，但是这些只是人类为拯救大熊猫做出的一部分工作。世界只有1000多只大熊猫了，更重要的工作需要我们继续去做。